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做家务》。妈妈生病了，家务没人做。哥哥对姐姐和弟弟说，妈妈需要多休息。家务让我们一起动手来打理。姐姐洗衣和扫地，哥哥抹窗抹桌椅，晚餐由我来处理。 是谁订了家乡鸡？